白的蒙古包，小伙帅，姑娘俏，品尝爱的味道。鸟儿飞，羊儿跑，一望无际的原香草，春天里太阳照，风光无限美好。白的蒙古包，小伙帅，姑娘俏，品尝爱的味道。鸟儿飞，羊儿跑，一望无际的原香草，春天里太阳照，风光无限美好。青青原香草，盼望你来到，喝上一杯马奶酒，吉祥陪伴直到老。守草原的心跳，风儿美，花儿俏，一座白白的蒙古包，小伙帅，姑娘俏，品尝爱的味道。鸟儿飞，羊儿跑，一望无际的原香草，春天里太阳照，风光无限美好。守草原。